喂，各位听众早晨啊，又到港珠澳嘅时间啦。今集系港珠澳第30集啦，我系城邦二世祖。 哎呀，猫姐，大家好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喂， 喂，呢排系你讲，你讲翻系 My Radio 嗰啲先啦。 咩啊？ 通知开行货嘅。 系啦，节目播出咧，已经系即系差唔多月尾啦。咁啊，记住交月费啦。咁就即系其实陈云老师啱啱开咗佢嘅新界东地办啦，喺大围啦。咁即系大家有时间就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嚟紧呢个月嘅货金嘅话，我系推荐大家货金交月费俾陈云老师嘅，因为始终一阔三大啊嘛，系咪啊，猫姐？ 系啦，咁啊开新办事处，咁又要搞选举，好多嘢钱使噶嘛。 系啊，同埋陈云老师就嚟冇得捞。 系咯，不过唔怕嘅，我觉得佢成日有得捞嘅，睇下边度教啫。就算佢求其台湾都有人请佢噶啦，系嘛？ 香港我都觉得会有人请佢。 佢咯，佢咁有料，佢唔系冇料噶嘛。 佢系好木，佢务实嘅人系一个。 系咯，佢有料噶嘛，即系又唔系即系乱咁吹嗰啲嘢噶嘛。 唔系阿泰，其实我都唔担心阿泰会有人要。 哦，佢唔怕啦，佢有 backup 噶嘛，冇所谓，好紧要。 啊，唔系阿泰做 research 啊，做 teaching fellow。 我怕佢大把嘢做，实有人搵佢做其他嘢嘅。 系啊。 唔一定喺大学做啫，系咯。 系啊 ，anyway。即 系佢有个朵噶嘛，系咯。 唔系佢知名度已经有啦。 咪咯，咁实有人请佢噶。系啊，喂喂，讲起咧呢啲政治嘢啦，喂，澳洲最近有个黄之锋哦，你有冇睇啊？ 嗰条白粉佬， 嗰条白粉佬啊，黄之锋啊，劲喎，佢一抽黄之锋啦，真系筹钱啊，有冇睇啊？ 咩啊？佢咩啊嘛？佢即系喂阿妈，即系其实佢上嗰个咩电视节目嚟 嘅？哦，佢去 Q&A， 咁咧 Q&A 有个 session 咧，咁佢好似问一条问题，就话问而家个 Liberal 点样帮啲穷人？跟住咧好柒嘅个答案，嗰条友咧就话其实我哋而家都好个女人嚟嘅，话我哋而家帮助啲 SME 好多噶啦。嗱，你睇下因为我哋咧之前咧有嗰、那个未有个20,000退税嘅，跟住佢就话我哋帮到一间 cafe 咧买一个6,000蚊嘅 toaster， 跟住6,000蚊嘅 toaster， 边度做嘅？ 吓 边度做？ 唔知喎，嗰条友话因为佢退税，佢话 so far I know 有一个 business 买咗一个6,000蚊嘅 toaster， 跟住啲人咧好兴，我听到呢句之后，跟住嗰条咁嘅澳洲黄之锋咧，即刻就系搞咗个咩高分 me 咁咧， 系啊， 话要筹钱俾佢，因为佢嗰个 Q&A 讲到自己好惨啊，因为政府唔帮佢咧， 话佢冇想带啲细路仔去睇呢个叫戏啊嘛， 系啊，哇好劲喎，佢初初头几日咧筹到20,000澳纸啫嘛，而家已经做工筹到60,000澳纸咯。 但你知唔知佢俾人踢爆咗佢啲衰嘢？ 我知 道，街喎，哇！ 喂，咁其实咪同阿朱峰差唔多 咯。即系其实咧，香港听众咧唔知咩叫 Q&A 咧。Q&A 咧就等於咧係叫，即係你知香港 講清講錯咁咯，好似 你以事論事，你知係咩啦？同埋有啲五棱鏡啊嗰啲咁樣嘅嘢。 唔係，佢似講清講錯，又係請啲人上去咁咧問問題嘅。 講清講錯有現場觀眾嘅咩？ 講清講錯有噶嘛？唔係 好似 有冇咩？ 冇啊！屌， 冇咩？哦，咁喺城市論壇咯，又或者叫做嚇。 城市論壇咁即係，但係即係請好多維園阿伯喺度揩咁樣咯。 好搞笑， 俾人問咯，有係咯。喂，仲有咧，即係除咗澳洲黃之鋒呢條咁不要臉嘅白粉佬之外咧，咁咧喂，仲有你有冇睇個女人咧？即係澳洲水貓嚟噶。 澳洲水貓正。 咁澳洲水貓係咩咧？咁話説咧 ，Malcolm Turnbull 咧，即係落區唔知做乜 Q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一個師奶就聲淚俱下咁樣咧，就去問佢。你做過啲咩嚟支持澳洲嘅教育啊？而你又 cut 呢個 Gonski funding， 但係咧又即係乜都 cut， 你做過啲乜嘢咁樣啦？咁 Malcolm Turnbull 點答啊，貓姐？ 咁 Malcolm Turnbull 話我哋嚟緊咧會俾好多 funding 噶啦，我哋其實都俾咗好多 funding 啦。跟住個女人即刻喺度話我有兩個仔啊，嗰間學校啊啲 facility 完全唔夠嘅。 咁係喎，其實澳洲啲 public school 好霉霉爛爛嘅， 其實根本你個政府佢俾funding咪又俾落啲 public school 度，之前報紙都有賣整一個 Olympic size 嘅 swimming pool 啦， 50米啊嘛， 係咯，又整個 orchestra 又成啊嘛，黐線嘥埋啲錢整啲咁嘅嘢，跟住另外有啲學校連 backboard 都冇啊， 係啊，唔係佢成日喺度叫啲學生學 programming， 但係就。乜嘢都冇啊嘛，乜嘢 咩 resource 都冇，跟住又 cut 老師，好多學校都 cut 咗老師，你知唔知？ 啲老師佢一來就 cut 啦，二來就係佢當要你 sign part time 咁咯 ，job sharing 咯 ，job sharing 同埋school holiday 冇糧出咯， 係啊 ，no pay leave 阴公猪， 好阴公啊，系啊。喂，呢排又讲起呢、這个政府俾人少啦。喂，呢排有单正嘢、啊， 有咩正嘢？ 喂，你会睇呢排好行啦，那个 Parliament Paper 咧，会睇啊 ？Parliament Paper， 巴拿马呢、這个， 喂，好多人俾人捉啊，会睇啊？ 即系其实除咗即系有呢个澳洲689之外啦，呢、這个 Malcolm Turnbull 之外啦，我睇到咧好多啲叫做即系其实省级啊市级嘅友仔都俾人周咯。 系咩？我唔知喎、啊，呢、這个就 Queensland 呢条友俾人周。 哦 ，Queensland 呢个我知 道。系啊。但系即系 喂 ，Barnaby Joyce 冇俾人走好似啊？ 冇俾人走。 哦，喂呢个人正喎 ，Barnaby Joyce 个沟而家你知唔知？佢对住嗰个 Tony Windsor 啊。 唔系 Tony Windsor 系屎系爱国者导弹都可以用佢嘅。 系啊，好正喎、啊、嗰、那个区，两个喺互抽，新闻成日卖嘅而家呢排。 即系两个老嘢喺互抽嘛。 系啊。 即係你話呢個巴拿馬文件咧喺香港咧造成嘅衝擊咧，其實咧即係今個禮拜佢將成個 database 上咗網之後咧，反而咧你覺唔覺得咧係冇佢一開始逐啲咁擠出嚟嗰陣咁震撼啊？而家擺出嚟， 而家你太多啲人都冇咁多時間同你逐個揾啦，係嘛？ 其一啦，其二就係、是我唔係好知咧，其實係咪大部分人咧唔係好清楚啲即係超級富豪點樣玩財技咯？其實呢一樣嘢其實真係 nothing new to me 咪咯，咪同埋可能佢系合法嘅，即系好老实讲，佢唔系犯法嘅。 唔系，佢唔系犯法噶，佢揾一间，即系最近咧，我睇报纸咧，佢 map 咗咧，澳喺雪梨咧嗰啲 shell company 喺边度嘛，即系空壳公司，佢全部咧基本上咧都系喺 Macquarie Street 啊、Pitt Street 嗰啲律师楼嗰度系挂单嘅咯。所以你话 Malcolm Turnbull 自己又系 investment banker， 又系律师，咁你话佢系咪全部衰嘢都可以做齐咧？ 咪咯，同埋即系点解冇人查佢啲 assets 嘅？我真系好有怀疑咧，佢会唔会收埋啲唔见得光嘅嘢喺入边啊？ 咁你话即系 佢同咁亲中，你谂下中国点会唔塞钱俾佢啊？ 我觉得就你话有冇收钱咁呢个系公共节目，我又唔敢讲佢肯定有收钱啦。但系条友仔即系之前即系其实 Parker 想系披露咗佢咧。你知佢喺九十年代初嗰陣，佢係諗住投資西伯利亞一間油公司噶嘛，跟住之後咧出資係撲街咗，跟住之後就捲錢走人咁樣咯，係咯。 哇，咁衰。 係啊，咁就即係基本上咧，其實咧個賊嘅程度咧，猶如 Panama Papers 咧爆阿、Cameron 咧爆，即係英國首相係金馬倫啊，即係爆 佢老。金馬倫嗰個係親戚啫嘛，唔係佢自己噶嘛。 老豆咁，但係你知即係咁，你話老蕭定一喺大陸做生意，你話同老蕭有冇關係啊？即係大集慶祝可以用下你聰明嘅腦袋去諗下啦。是不是很正呢？ 正啊， 這個比喻。但是即是你說這個 Panama Papers 即是披露到去這個叫做 Malcolm Turnbull 有這樣有那樣的政客那些什麼，但是澳珠真的不理過，澳珠掛著看 Eurovision。 不是，但是澳珠掛著看 Eurovision， 還有早即是我們上個星期播出之後呢，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一宗新聞呢，爆 Malcolm Turnbull 呢回大陸那時候呢，即是他早幾個星期沒回大陸的，跟住請咗一千幾個大陸嗰啲高級幹部食 lunch 喎，使咗我哋澳洲人50萬喎，知唔知啊？一餐嘅 lunch 啊！ 我知啊，幾有 澳紙喎，唔係港紙，澳紙50萬喎嚇。 幾有貪腐 feel 啊！ 係咯，同埋我覺得點解咁奇怪咧？嗱，你人哋中國請你去，點解要我哋請喺中國食飯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你覺得會唔會係呢個小財唔出大財點入？ 我覺得唔係喎。我觉得佢报大数喎， 即系有人落紧价， 唔出奇喎。即系边有可能中国食嘢咁贵啊？288蚊澳纸一个人，你食乜嘢啊？ 阿猫姐，你少去大陆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成日去大陆噶嘛，即系以前啦，唔系而家啦。你288蚊咧喺上海咧，其实咧系食紧呢啲中价嘅嘢嘅。 但系点解要澳洲人俾钱咧？我就唔明白。嗱、嗯，你系佢请去大陆噶嘛？明咩？ 咁、嗯、佢即係可以話係呢個叫商會宴請大陸啲人咁樣咯，嚟 build 一啲咩關係，即係 networking lunch 咁樣咯。 黐線嘅，咁使使50萬啊！ 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 因為而家已經咁 X 窮啦，我哋仲亂咁使錢。 唔係，但係 Malcolm Turnbull 咧，即係我真係唔知點解澳珠唔走去 sticking to 呢单嘢。 喂，真系我唔明白，嗱，你睇下美国 Donald Trump 嗰啲 rally 几犀利，但系我点解澳洲冇啲人会出嚟咧？ 唔系，澳洲有条友扮咩啊？扮 Donald Trump 啊？ 喂，佢会俾人告噶？扮 Donald Trump 咩啊？即系嗱，即系香港嘅听众咧，如果系我哋忠实听众咧，就知道我哋嘅老友咧，阿 Nick Fox 咧，即系澳洲嘅自决党主席啦。咁就即係其實佢係語不驚人世不休啦，咁佢最近有咩新遊啦，佢就係呢佢整咗個 campaign 呢話自己呢要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咁呢個係競選口號啦。 咁佢今年出嚟選喎，你我有機會，我覺得我真係會試下俾佢試下喎。 咁我一定投佢，我唔係講笑。咁即係即係自決黨主席呢，佢呢就最近呢就即係公布咗呢個有興趣參選啦。咁佢嗰啲競選嘅海報嗰啲係全部抄 Donald Trump 囉，即係尤其是即係嗰個一撇嘅貓 個 local 同埋 唔係即係你知佢個髮型好似有隻貓喺個頭上瞓覺咁樣嘅 貓王頭嗰個係 即係個貓王頭啊，跟住之後呢又即係啲口號嗰啲嘢呢好鬼正囉。咁呢佢嚟緊呢6月4號同6月11號啊，佢會喺 Bankstown 嗰度呢就喺度屌鳩嗰啲咁嘅澳，即係屌鳩呢啲咁嘅，即係澳洲俾第三世界國家移民入嚟囉。咁嗰度我諗又大災難，又俾人 但係佢呢排點解成日仲嚟搞啲 Muslim 呢？佢都唔好 care 而家發生啲嘢咁樣。我有啲覺得佢怪嘅，點解成日只 focus 喺 Muslim 嗰度？ 唔係即係佢以前搞 auction 嗰啲幾正嘅。 係呀，點解佢成日只 focus Muslim 呢？因為而家好多議題，譬如点讲啊？即系而家好多政府乱咁使钱啊，嗰啲嘢佢又冇讲噶。 咩？其实今日报纸先爆呢、這个叫做嗰啲 Defence Force 嗰啲人狂搵呢、這个即系corporate credit card 咧，即系其实纳税人走数嘅 credit card 去消费啊嘛，又俾人屌啊嘛。 除之前咪有个 New South Wales 叫鸡都系咁啦。 系啊。 你话攞公司卡叫鸡嗰、那个，嗰个真系正嗰、那个。 我自己觉得咧，就咧阿 Nick 咧，佢有啲失去咗焦点啦。即系佢搞强国嘢咧，又俾人话 racist 嗰啲咁嘅嘢有声。但系咧，佢走去搞回教嗰啲友仔咧，回教嗰啲友仔咧，又即系唔系好够胆出嚟话佢 racist 咯。因为即系其实你话联邦警察系咪即系夹住嗰班咁嘅回狗？咁我觉得系嘅。所以即系又唔 系好敢教 Nick。唔系话关注呢个议题，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而家最重点嘅议题。而家问题系个政府乱咁使钱，又即系搞经济又搞唔起，即系我觉得佢应该集中火力去讲个政府啲衰，即系话俾啲人听，因为好多人都仲系懵成成噶嘛而家。 唔系佢走去专心一意怼 liberal 啊，仲好嘅，即系佢 即系咯系咯，即系话俾啲人听究竟而家发生咩事，个政府搞紧啲乜嘢咁，我觉得点样衰。因为好多人真係唔知啲政府衰嘅。我 Facebook 嗰度呢，如果做 teacher 嗰啲呢，好多仲係好支持 Labour 㗎，即係佢哋觉得 Bill Shorten 係好人嚟㗎。 Bill Shorten 一样仆街嘅。 係啊，佢哋即係 ,I mean, 啲 OG 係好蠢嘅，明白？即係佢哋只係睇到咩 cut gone see funding 啲报纸买嘛。咁所以我觉得点解阿 Nick 唔 educate 啲人，其实两个 party 点衰咁样。 唔係，其实嗱，即係你话去你话真系要，如果真系要整一个选举烂人包咧，阿猫姐，其实我哋而家lay低啲 point 点样整选举烂人包啦。第一就系教育啦，教育就系 cut 干私 funding 啦，咁即系 唔系 jobs 咯，佢而家系咁整4-5-7啊嘛。 系啦，第二嗱，我哋逐个数嗱，教育就系 cut 干私 funding 啦，同埋呢个叫做即系 private school 嗰度加 funding 啦。同埋就即係減教值啊嘛，係咪啊？ 係啦，同埋成日請4-5-7啊嘛，而家冇嘢做啊嘛，好多 youth and employment 啊嘛。 嗱，即係4-5-7嗰度咧，就係講緊喺大學入邊就要請4-5-7，同埋請翻自己啲學生啊嘛。咁呢個係第一個議題啦。嗱，難包嗱，第二個議題咁就係 healthcare 啦。healthcare 其實我哋之前咧嗰集咧都講咗話，即係減funding，咁就要無啦要教啲病人去自己去點樣醫自己啊嘛。 喂，同埋而家係喎，仲有一個新嘅，你有冇睇咧？話New South Wales 啲老人院咧，第日唔放24小時有 nurse 喎。 係啊，我知啊，你上集講咗啦。係 啊，上集講咗嘛，係啊。 係啊。 其實阿 Nick 應該要針對呢啲，我覺得，即係呢啲好多人唔知喎，其實真係。 係啊，即係佢嗰度冇，除咗叫啲友仔自救之外啦，冇24 hour funding 啦。 因為你只講 what Muslim 嗰啲咧，係會有人即係 get attention， 但係啲人覺得好似唔係最 urgent 嘅嘢，你明唔明啊？ 唔系 urgency 唔够，你而家譬如冇嘢做啊，读书又要俾多啲钱嗰啲咧，即系烧唔到佢啊。简单嚟。 你 let me finish 我懒人包先，话点讲开系啦。咁你 healthcare 就系冇 nurse 啦，冇咩啦，同埋你知佢而家要只可以拣指定 GP 啊嘛，嗰、那个扑街噶嘛。 系啦，仲有 cut Medicare 嗰个cap 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咁啊，跟住之后除咗教育 healthcare job market， 佢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其實而家 Liberal 整個政綱出嚟咧，就整咗一個叫做 Youth Internship Scheme 啦。 哦，嗰個揾笨噶嘛，$4 一個鐘嘛， $4一個鐘 嘛，跟住啲搞到啲 full time 而家吵啊話咁個個請$4，我哋冇嘢做啊，我睇。 唔係，同埋你講緊嗰個$4一個鐘嘅 internship scheme 咧，係違法噶。你基本上你低過最低工資，咁你點可以話？ 唔 係 啊，佢嗰啲係僆仔嚟噶嘛，18歲以下係唔受法律。唔受嗰個最低工資保護噶， 有啲咁嘅事？ 係啊，18歲好似20歲以下唔使俾 super 噶，所以麥當勞都中意請啲後生啲噶。 所以咪整到 burger 咁撚樣咯。 而家嗰啲咩超級市場收銀咧，有好多咧都中意請啲後生唔使俾 super 嘛。 咁、即係嗱 ，OK 嗱，你 job market 咧講緊就係即係呢個除咗 internship 之外，仲咪即係佢成日話要 retool 啲青少年啊嘛。但是你讲了很久，跟住之后呢你又 cut TAFE， 你又加大学学费，是不是？ 对咯，跟住又不给人做。 是啦，同埋又即係係啦，唔俾人做戇居。 咪俾$4一個鐘，你做唔做啊？你係僆仔，你不如屋企攞福利好過啦，係嘛？ 不如佢睇 AV。係 咯，黐線嘅真係$4一個鐘，我覺得真係 make sense。 即係 job market 咧最撲街咧就係咧，啲澳豬又唔理喎，澳豬唔係好理咧。而家喺澳洲嘅457咧係好容易攞嘅，你喺外地飛翻嚟。屌、最近識條撚樣啊，咪就喺香港公司幫佢搞457啊，咪過撚咗嚟咯。 而家俾錢好多俾錢人搞咯，知道。 因為嗰條撚樣咪俾我笑住 Lickham 嗰條友咯，即係以前喺 Visa 啦。 係啊，好多人而家好多強國嗰啲俾錢人哋整457噶嘛。 唔係，同埋你 professional year 唔係可以咁留低咯。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揾個人 sponsor 你咪搞掂啊！ 系啦，咁呢个懒人包仲有咩咧？呢、這个叫做教育啦、healthcare 啦、job market 啦，仲有呢个叫 房卖国，卖国一定要讲。 唔系讲房屋先，房屋咁呢个 negative gearing 啦，即系 Bill Shorten 咧讲就话会讲，但系做咧我系抱观望态度嘅，系啦。 我觉得佢点做啊？咁多嗰啲佢自己啲友都有 interest 入边。 系咯，同埋即系你话房屋嗰度就讲 negative 啦，同埋。樓即係你話 negative gearing 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同埋你仲有就係即係講呢個叫做仲有咩議題房屋？ 房屋咪 foreign investment 嗰啲咯，我覺得。foreign investment 其實而家都仲好嚴重嘅喎，應該要講嘅喎，因為 AML control 真係好唔掂喎，而家即係唔 check 嘅啲 AML 嗰啲。 冇 AML， 同埋即係你話你其實你 cut foreign loan 係冇用嘅，你啲友仔現兜兜咁買啫嘛。 現兜兜係，唔係佢咁樣嘅，而家佢會話你唔借俾我唔緊要，我翻去譬如問平安保險嗰啲肯借嘅嘛。 係啊， 我嗰邊借咪得咯。 係啊，或者即係基本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 FIRB 係垃圾咯。 是啊，是 FILB 是垃圾，是啊，应该要讲 FILB 垃圾咯，将啲嘢买晒俾啲 foreigners 嘛，是啊。 是啊，咁跟住之后。 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只针对中国嘅，佢好多嘢都买俾譬如英，而家最近有个农地又买咗俾英国喎。 英国一样咁衰嘅啫。 是啊，是啊，是啊，即系你啲农地啊买晒俾啲 foreigners， 所以我觉得系有问题。 卖国嗰度就 FILB 啦，同埋战略，即系 Nick 其实咧可以喺战略性嘅叫做。嘅資產嗰度可以講好多嘢咯，即係 佢淨係講買國啊！你講你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你淨係買國嗰度已經夠啦，係嘛？ 你 Port of Melbourne、Port of Darwin， 同埋你話 manufacturing 咧，佢要如果真係要攞到呢個國家嘅，即係全國對佢有認同嘅話，你去 South Australia 講啲 manufacturing 消失，去 Victoria 講 manufacturing， 咪好似 Trump 嘅咯 ，Trump 咪講 manufacturing 去曬 Mexico 咯。 唔係，所以佢喺中西部 Trump 係好撚受歡迎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屌我哋而家我哋整呢个懒人包，基本上帮佢度政纲。 喂，但系我觉得 Nick 真系要收一收正佢嘅政纲，如果佢想今次有机会嘅话，即系你要讲啲人哋真系关心嘅议题。 嗱，我哋讲完呢个叫做教育啦、healthcare 啦、job market 啦、房屋啦、卖国啦，仲有啲咩啊？仲有啲咩？ 系咪即系其实应该同阿 K 会讲下咪啊？ 系啊，咪咪咪咪系啊！我会 揾阿猫主席，揾阿猫主席倾下真系。 唔系，我会叫佢听呢一集噶啦。嗱，除咗卖国之外，咁其实仲有咩嘅议题？我谂都差唔多啦。如果真系要好影响民生嘅教育， 你净系讲卖国已经够啦。你 make off 说，你即系你 make it simple。你净系话个政府点样卖国，已经好 simple 啦。我觉得 系啊， 系啊。你即系你唔好搞咁复杂，因为 O G 好蠢噶嘛。 冇错，好卵蠢，好卵蠢， 好卵蠢，好卵蠢。咁你 make it simple 就讲两个党点样买国，即系其实你买国由 Kevin Rudd 嗰阵时开始，一直喺度买紧国噶嘛。 屌 Kevin Rudd 啊，唔好讲啦，我以前有个 friend 啊喺度话，Kevin Rudd 真系有远见，因为佢学国语，我屌你啦，真系。 佢同佢成家喺度买国噶嘛？ 咩不卵之所谓，嗰、那个 friend 而家咪喺香港鸠腿食屎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只是如果他想 make it simple 呢就整卖国这件事已经很够了。 是啊，即是你卖国跟住之后一个。 因为两个党都卖国的嘛其实。 一个大 point, 跟住房屋就次 point, 跟住之后就。 你要卖国的 resource 呢你去阿 Louis 的 group 已经超多了。啲 farmer 喺度劲 post 而家。 咩 即係好多啲 main media 唔 post 嘅你喺嗰個 group 都會搵到嘅。 喂其實呢你我唔知你有冇 like 到啊你譬如你 Facebook 呢你再 like ABC Rural 呢好好睇嘅。係 咪我冇 like 到我咁多時間睇唔到。 ABC Rural 呢其實係呢我上幾集做節目呢我好多新聞喺嗰度攞返嚟嘅。即係講啲一來 Queensland 旱災啦二來就係講呢個農作物失收啦同埋講好多啲土地問題呢 ,ABC Rural 好正嘅。反而 ABC Rural 呢 因為而家好多澳洲你住 City 呢你唔知道 New South Wales 啲 football 俾人賣緊啦其實我覺得 Nick 應該要講多啲呢啲俾人聽囉。 係啦咁就即係呢一點可以話呢個叫 係呀 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呢個懶人包另外一個嘢即係爭取非城市嘅選民啦。 因为你唔好只系谂住嗰啲，只系影响农村，你会影响你自己嘅食物噶嘛？ 屌你， 嗰啲食物链嚟噶嘛？大佬，你卖晒俾人，咁你食咩？ 唔系，卒之咪好似嗰啲咁嘅戇鸠嘢咁样咯，喺大陆入番茄咯。 咁咪死啦，毒死自己。 系啊，食屎啊！ 咪就入美国嗰啲 GM 嘢咯。 咩啊？冇啊！ 美国好狗，美国咧佢劲平咧，怼薯仔啊，怼番茄劲平咧，全部有 GM 咁。 唔系，其实我喺加拿大住咗咁多年咧。我發現咧，我喺澳洲咧食同樣嘅嘢咧，即系咧係精神啲喎，食澳洲啲嘢。但係 唔係啊？美國好狗啊！佢咧 Monsanto 嗰啲咧，即係嗰啲搞 GM 嗰啲咧，佢整到個 price 好平，引啲人喺買佢啲 GM。 萬山刀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話嗰啲聽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即係睇過有啲人話咧，佢咪懶好心俾嘢食嗰啲非洲人嘅。其實就揾啲非洲人試下食嘅 GM 嘢咧，有冇啲後遺症咯？ 咁仆街，你系咪 扮 UN 派粮食俾佢哋？其实根本嗰啲嘢系 GM 嚟噶嘛？ 你系咪成日喺度睇曾卓文嗰啲嘢？曾卓文成日讲呢啲嘢。 我唔系，我乜都 search 噶，我对呢啲神即系有啲呢啲喂大佬健康啊呢啲好紧要噶嘛？喂，反而可能我睇得多 doctor 咧，成日睇呢啲嘢。 咩 doctor 成日讲呢啲嘢噶嘛？好 正。doctor 成日讲健康噶系啊。 多头嗱，咁我哋而家即系度咗呢个叫懒人包出嚟啦， 系 咯，咁就你有冇兴趣知道今日咁我哋落地产环节啦，好唔好？ 好，冇问题。 嗱，地产环节咧，即系我阿猫即系叫咩咧？前我哋做完上一集节目咧， 系 Welcome Turnbull 咧就喺度话啊楼贵啊，叫你老豆老母卖俾你啦，咁样咯，记唔记得呢单嘢？ 哦，嗰单喺电台嗰单嘢，佢仲觉得自己好分裂啊嘛，系嘛，记唔记得？ 系啊，即系佢全部 佢仲唔知道自己错喎，佢喺个节目嗰阵咧，佢仲觉得自己讲得好笑咁噶，跟住其实嗰、那个电台嗰个人已经即系 O 晒嘴咁咧，你听得出咧，佢已经系停咗，突然间停咗，听到佢觉得 扯火啦，系嘛，俾我听到， 突然间停咗个人，我听到。因为news 嗰度摆翻嗰段 clip 出嚟嘛， 系啊， 跟住个主持突然间停咗，我喺度笑完之后， 唔即系北极熊也冷死了， 系 啦，即系我可以好 proud of， 即系我 proud of 我自己就系我唔使问我阿妈攞钱买楼咯， 系嘛？喂，我觉得佢有啲似689嗰啲以为自己好笑嗰啲烂嘅。 杨伟雄咁，我真系见过 难夹呢啲。 唔系，即系你呢啲嘢点讲得出口噶？ 系咯， 你仲要讲紧你系澳洲嘅 Prime Minister， 我哋点讲得出口噶？ 唔系，即系佢未试过穷，可能佢乜都唔识嘅咋。 唔系佢真系冇试过穷。 系啊，佢根本由细到大有钱噶嘛。 咁咪食屎咯。 不过而家更有钱啫嘛。 唔系你政治唔系咁玩噶嘛。 喂，但系我觉得即系你话好似 Trump 咁，虽然人哋有钱，但系人哋讲嘢唔会咁白白痴噶嘛。 唔系你知唔知 Trump 咧？佢咧爆单新闻出嚟咧，就系话佢以前咧。即係啲記者咧打佢咧問佢對於啲緋聞有咩睇法咧，跟住之後咧佢咧佢街道咧即係打翻俾啲記者咧爆話啊我係 Trump 個 friend 啊，你有咩問我啦？跟住其實佢自己喺馬路街 咁搞笑， 係啊！即係佢仲係有錄音嘅，我按啲 post 喺個 group 嗰度啊。跟住之後啲記者就覺得好 what the fuck 啊嘛，但係唔係喎，其實阿 Trump 對嗰啲記者好有禮貌喎，喺個訪問。 阿 Trump OK 嘅，我覺得，即係佢屋企都算有教養，你睇得出噶嘛。 唔係啊 ，Trump 最勁就係將呢個叫做即係原本老豆盤生意就係死咁，佢即係起死回生咁樣啫嘛。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同埋睇得出佢屋企，即係佢唔係啲有財大氣粗嗰啲咯。 唔係佢係串，但係佢 唔係嗰啲好土豪格嗰啲咧。 唔係佢對人好咯，只可以講。係 啊， 佢對人好好。 你睇佢仔女就知咯，即係你睇得出噶嘛。 唔係 Eric 嗰啲好斯文㗎 ，Eric 啊，佢個女嗰啲好斯文。 不過佢背後啲咩衰嘢，我哋就未必知，有時可能覺得。 唔系，但系佢做得出嚟系即系好 OK 咁样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唔好似暴厨咁戆鸠鸠咁样。 喂，而家佢好似黑社会讲数咁啊，去 Washington 讲数啊。我见到佢个样成个黑社会咁搞笑。 咩着件长褛咁样啊？ 好似抹过咁样搞笑。 即系无啦 check in 话，嗯，我今日要去呢个共和党总部争取全部人支持我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又你知佢而家狂喺度闹话 Hillary 系 crooks 啊嘛。跟住之后又叫 Bernie 话啊一齐怼冧佢。 Bernie 话要宁愿支持 Hillary 都唔支持 Trump 嗰啲话。 咩啊 Bernie 戆居啊真系。 咪喎，好似话而家睇唔知有个网台讲咧，话好似话而家啲人开始转态，本来唔支持 Trump， 好似喺完 Washington 讲掂数之后咧，开始转态咯。 唔系，因为即系咁，你共和党如果系共和党执政嘅话，咁好多油水捞噶嘛，咁冇理由自己怼冧自己啲油水噶嘛，系咪先？ 咪但系咁讲，佢哋话可能揾一个人做 independent 出嚟怼 Trump 啊嘛。 咪但系 Trump 可以挟民意，理得你啊，真系。 哦，咁啊系，同埋嗰个你讲真，你揾个人出嚟怼，都系怼啲唔中意 Trump 嘅，咩啫？怼冧 Hillary， 系啊，你 即系帮 Trump 助选其实。 你就唔系你揾，即系我咁睇啦。好多人话揾个 Independent， 即系譬如 Gary Johnson 系 Gary Johnson， 你即系 Libertarian 嚟噶嘛？ 佢唔系揾 Mitt Romney 咩？可能？ 一系 Romney， 一系就 Gary Johnson 啦，呢两个咯，系咯。咁样，但系你话揾翻 Romney 出嚟 ，Romney 仲唔柒到爆 ？Romney 真系佢之前已經係即係佢對奧巴馬嗰陣已經係有講錯嘢。 而家好似係其他人都 OK， 係 Bush 嗰個 family 唔 OK 嘅，好似話。 係啊，因為咩啊嘛，佢成日話呢個 要打仗噶嘛 ，Bush family。 唔係啊，同埋 Bush 成日喺度，即係嗰陣 Trump 啊，邊個啊 ，Jeb Bush 出嚟選 Trump 話佢廢啊嘛，成日喺度恥笑佢啊嘛。即系话， 其实话共和党都有两边人，一边就系亲 Bush， 另一边就系即系唔同 Bush 唔啱噶嘛，好似。 Bush 都食咗咁多年和米啦， 咁系佢靠打仗赚钱啫，唔系啲军火点去啊？ 佢教佢咪咩咁？你石油大亨系咁噶啦，而家扑街嘅话咪又要黑要黑零用咯。唔系即系你谂下咧，其实石油股咧有几捻阴功咧，系连呢、這个你知洛克菲勒家族咧嗰啲全同埋罗富齐家族咧都掟晒啲石油股出嚟啊！话即系呢、這个系早几个月嘅新闻嚟嘅，话冇眼睇你班卵样。 check 咁而家美國其實好快都唔使用石油啦，由而家已經揾到 alternative energy 啦嘛。 同埋 有幾樣 alternative energy， 嗱第一樣有熱岩啊嘛，咩嗰啲咩 geometric energy 啊嘛， 跟住仲 有 geothermal 啦，同埋有嗰啲 seaweed 可以做 energy 嘅，知唔知？ 我知啊。 係啊係啊 ，seaweed 佢話 seaweed 其實可以提供到好多喎，可以。 但係咧，即係呢個叫做即係 Trump 嘅恐怖之處咧，就係咧。佢原本係冇人 take 佢 seriously 噶嘛，而家真係得咗，即係。 唔係，其實佢最大幫助係巴黎恐襲，我覺得。 係啊。 就係、是、巴黎恐襲之後咧，佢本來由好低民望轉好高。 因為佢有遠見啊嘛，跟住爆嚟爆去咁咯。 係啊。跟住佢好口臭，佢講完巴黎，跟住 Brussels 又搞單嘢啊嘛，記得。 唔係你知皇家馬德里又賴嘢，有啲 ISIS 衝咗去殺咗十幾條友喎。 咦？係咩？喺邊度啊？ 西班牙咯，最近晚好恐怖。 近晚咩？我未睇喎，我未睇，咁恐怖。 系啊。 咁西班牙有份打 S 嘅咩？ 你收得多難民的嘛，周圍都會爆的啦。 哦，我西班牙都有收難民。 是啊，喂，屌，不要說那麼多廢話先。樓盤環節，今天估下幾多%？ 70咯，是吧？減息。 75.54。 差不多啦，你減息嘛。 是啊，即是現在是現在呢即是我聽到呢，我最近聽到我同事呢想買 off the plan townhouse 呢，是 Wherrywood 啊，你估下幾多錢啊？ Wherrywood 啊，邊度嚟㗎？係 Wherrywood 喺Northern Beaches 啊。 Northern Beaches 啊，秒幾啦，起碼係咪呢啲地方？ 秒二至秒五。 差唔多囉，要啊。 係啊，但係條友係啊，你講。 因為一減息呢，咁啲友你諗下，又冇啲錢冇訂走，擺定期又蝕咁低，係咪先？ 嗯。 咁你梗係買樓㗎啦，買股票又驚跌喎，呢排跌得咁勁。 係啊。 系啊，啲老嘢有钱冇定使，咪买楼啦，梗系咁噶啦。 唔系嗰条友，嗰条友大我少少啫，但系我真系捉佢好晕咯。 哦，唔系，我讲即系一般嗰啲 auction 啊，都系啲而家都系啲投资者买啫嘛。 系啊，或者老嘢咯。 老嘢有钱冇定使嗰啲咧，系啊。 系啊，咁即系你话呢个叫做即系而家减咗，而家减咗息又剩咁，我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真系。 我觉得系减减嘅啫，根本就真系。即系我觉得你减息其实对个经济都冇乜起色噶，而家 唔系佢减息嚟叫做 stabilize 资爆咯， 唔系佢根本就想人继续炒楼维持经济，即系大陆咁放水。 但系其实 佢用大陆嗰个经济嗰、那个、那个模式嚟运作，而家 Malcolm Temple 佢好欣赏香港噶嘛？之前有冇睇新闻咩？ 有啊， 系啊， 香港个个买唔到楼噶嘛。 是啊，他很欣賞這個模式的嘛。 他叫貓金湯陪他死的真 的。Chairman 貓啊。 但是呢你這陣子有沒有收到什麼風？ 這陣子什麼？現在少些風了，現在這陣子。 是的。 是啊，現在這些轉戰第二區了，現在。已經厭生厭了對這些唐居。 但是你說你即是我最近其實看了一篇 article 啦。就係講話咧，即係原本咧南區咧，即係有啲譬如 Model 啊、South Herschel 嗰啲咧，原本係突破百萬大關噶嘛，而家係叫做跌翻落去喎。 哇！但係你啲 local 都買唔起啦，住你又唔係北區嗰啲，住得南區啲人 income 有幾多，心裏有數啦，係咪先？即係雖然都係好過 West 嗰啲。 係啊，但係即係佢其實係即系呢个叫做佢嘅跌翻落去好事嚟嘅。 喂，咁你啲人起码买到先啦。其实好惨噶喎，啲人我觉得想搵楼嘅啲人搵咗好耐搵唔到噶。 系啊，一系就住到冇雷公咁远 啦。系啊，你点翻工啊，大佬？ 唔系，即系你其实呢、這个唔系 Marco 因为扑街咯，你拱晒全部人，即系走去买 North West， 走去买 Central Coast， 但系呢啲咧，你买到咁远咧，你基本上你一。你啲友仔一恐慌訂貨咧，就呢啲冧先嘅。你叫人摸，即係摸頂，走去買啲好遠嘅。 喂，同埋問題係你唔好講話，就算我自住，我唔賣啊。喂，你翻工壞火車撲街啦！你如果你啲火車 system 好好咩？日本嘅咩？大佬，如果你日本咁，我住遠啲唔緊要喎。人哋住 Yokohama， 即係等於呢度Sydney 去 Central Coast 咁遠，先至八個字火車，頂你個肺！你去 Central Coast 要幾耐啊？ 你 Central Coast 落去 個幾鐘火車，大佬人哋日本八個字去到嘅地方， 咪喺 Hyperloop 咯？ 咩Hyperloop？Hyperloop 你冇睇咩？即係呢個Tesla 老闆咧 ，Elon Musk 佢整咗個彈道飛彈火車啊嘛，好正嘅。我按啲 send 俾你 啊！你按啲 send 過嚟睇下，我唔知喎、啊。所以我覺得好唔 make sense 喎！你叫人哋買嗰啲地方，跟住咁遠水路翻工，你又唔係話嗰啲區有 job 係咪先？ 冇 job 嘅嗰啲區， 就係冇 job， 人哋要去 city 翻工咯。 唔係啊，同埋你其實咧，我真係覺得唔 make sense。你叫啲人搬到咁遠。跟住之後咧，嗰啲地方咧，啲 day care 咧，肯定坐地起價噶啦。咁你其實你揾咗等於白做，咁你生細路仔嚟做咩咧？ 咁唔好生我福利好過啦，係嘛？ 唔係，但係呢啲澳豬好蠢，好撚蠢嘅喎，生三四個咁樣嘅喎，有招。 佢有屋 family 湊噶嘛，通常。 有咩嚟湊啊 ？Family 啊，屋企人幫佢湊噶嘛。 食屎啊！咁你都要俾翻錢屋企人㗎。 佢哋鬼佬唔興嘅喎。 唔俾錢嘅。 鬼佬唔興嘅喎，係啊，我認識得幾個鬼佬都唔興嘅喎。 咁老土唐， 佢老豆老母唔会问佢哋攞钱噶喎，系啊。 乜唐人都俾翻钱老豆老母啊？ 唐人先会嘅，仲鬼佬唔会噶。或者鬼佬佢哋系 voluntary 噶，系啊。 或者养老豆老母咁啦，鬼佬都要，唔系唐人都要。 但系鬼佬唔兴嘛。 唔怪之咁柒。唔系，其实喂，我真系唔知点解啲鬼佬会中意睇 Eurovision 嗰条韩妹好卵丑样咯。你唱歌都要有声色艺啦，色都冇，艺又冇，声又可能 OK 嘅。 唔系，但系我真系个唔知个 Eurovision 有乜好睇，可唔可以讲解下点样好睇法咧？ 即系其实咧， 我都系唱歌 show 啲声 show 咁样，有咩好睇咧？ 咩你个你所以呢点咧，我咧觉得咧，澳洲人咧同埋强国人好似咯，睇唔到咩中国好声音啲咩戆鸠节目咯。 即系我又教 music 嗰啲，但系我真系唔识欣赏啊呢个节目，可唔可以讲下点样欣赏？ 识条铁， 真系唔识啊呢个节目，我就系觉得又系唱歌有咩咁特别咧？ 唔系，但 佢又系话有咩技巧啊？全部喺度斗嗌啫嘛， 鸠叫喺度， 系咯。 但系真系好，但系嗰条女人真系好卵样，所以我以为强国人嚟，跟住之后屌，跟住之后我上 wiki 睇，屌原来韩国人嚟嘅话，最佳一等。 我妹点解唔会即系用咧？ 唔系，即系咧，我 好多韩妹应该整容嘅。 好多韩妹咧，啲 MV 咧系要识声嚟听嘅，因为唱得好难听，但系我系打飞机都打得落噶嘛。佢系又要识声，又要识嘢，不如唔好睇啊！你都黐线嘅真系。 唔系啊，咁韩妹可以整容噶嘛？好多都去整噶啦，明嘅咩？ 唔系啊，可能呢个先天环境所限啊，整咗都嘥 gas。屌佢，屌佢老尾，佢个样成个堂妹咁样，你知堂妹系咩样噶啦？堂妹即系又矮又，即系啊，即系又矮又。 初初个体样真系唔知佢韩妹，我以为系 强国 嗰啲山区嗰啲咁咧。 咩啊？咩捐助咩贫苦儿童嗰啲， 即系 孙明会黎明走去探嗰啲。 系咁佢唔系儿童，但系即系似强国啊嘛。 咪好丑样啊！屌。 好丑样啊！佢点解唔系整下容咧？真系 化妆化到好似啲黑白无常啊，金银衣纸嗰啲妹仔。 我真系唔明有乜好睇喎、啊！喺度，我净系睇过少少，佢喺度叫咯。佢唱都唔系唱歌，喺叫啫嘛。 唔系咁你解唔解释到点解啲澳珠咧好中意睇 Bachelor 咧嗰啲咁嘅嘢？ 我 Bachelor 唔系好干噶， 好干嘅咩？ 睇啲人点 bitch 啊嘛？ 屌有乜冇？ 我都睇噶。 哦，唔费事。 嗰啲 bitch 喺度点样背后略？譬如其中一个同俾个男同个男嘅去街嗰阵咧，其他啲 bitch 会喺度讲是非噶嘛？ 咁啊唔好睇， 好八婆啊嘛嗰啲嘢。 唔系我谂我太北美洲咯，我嘅 taste 我好唔中，我好唔中意睇呢啲嘢。即系好似咧前几日咧，你知咩一百无 开？反而如果女嘅 bachelorette 咧就唔好睇啦，啲男人唔会 bitch 噶嘛。 唔系你知即系前几日啦，呢个一百无开演唱会啊嘛。 所以呢啲又闷到呕啦，我都冇。 我唔知点解咁多人喺度哇咯，睇嚟把撚咩又夜咩嘥鸠我时间，你等于欢乐今宵啫嘛。你欢乐今宵我真系免费嘅啲嘢嘅改，即系以前啲人啲创作嗰啲嘢又好睇好多嘛。即系你要罗海鹏几许疯癫嘅风雨啊，嗰啲好。 但蔡枫华啲几好睇啊？ 唔系阿灿嗰啲好好笑噶嘛。但系你而家叫你成班咁咩扑街出嚟喺度戆鸠鸠咁，有乜冇睇啊？仲要俾钱睇。哎呀呢啲嘢屌你老味，千九几蚊张飞嘅炒捻到， 黐线有冇搞错啊？ 有俾钱， 不过有戆居仔，有戆居仔帮衬嘅， 唔系好捻多人帮衬嘅，屌即系嗰啲乜鬼嘢嗰啲 Wiki fans 嗰啲， 啲黄丝佢啫，即系觉得咧乜好戆鸠佢真系， 丝包戆鸠噶啦。 戆鸠 都系猪嚟嘅，全部都 唔系戆鸠得过啲人喺度撑王维基，屌你老尾，浙江政协之前通过政改，扑街，以为自己 Donald Trump 咪去， 屌佢都系搵游水啫，佢条友仔。嗰阵时我谂佢可能想整嗰、那个香港电视做得好，可能佢会卖噶啦，佢赚钱啫嘛，佢都系。 唔系啊，你 觉得佢真系想捞电视嘅人嚟嘅？ 屌算啦，大家睇留意一下呢排香港电视啲股价咧，就会估到我讲咩噶啦。我无谓评论咁多。 喂，但系佢个波唔赚钱喎，好似话系嘛？ 佢唔系啊，边人？你除咗 Amazon 之外，你听过有 e-commerce 嘅嘢赚钱嘅咩？ 咁啊，其他未听过有。 你即系你唔好计淘宝啊，唔好计 eBay 都唔赚咩？ eBay 梗系赚啦，即系除咗呢啲之外，有冇听过其他嘢赚咧？ 冇啊。 系咯，算啦，即系屌买网购，不如买老萧人民超市啦，仆街。 咩呢排佢哋有卖种无谓界咩 人？我冇听好耐咯，你仲有听咁呢啲咁嘅十九节目？ 系咪啊？呢度卖 radio， 我听嗰时听啊，老萧乱咁狗噏喺度乱咁系人都踩，我听到已经发文震。 我唔想俾郁文闹，所以唔好再讲呢个题目。 系我求唔好喺节目度睇呢啲咁嘅垃圾啊！ 系但黐线！喂嗱，其实咧，我哋咧今日咧冇乜点准备啲嘢，都系够吹啦。喂，澳洲啲大学咧几时毕业嘅？我想问。 通常唔系三月同九月嘅咩？ 三月同九月啊？ 系啊，唔系咩？通常 咩啊？系啊， 系啊。 咁， 如果你读生物 course 有啲系七月毕业嘅，好似 咁鬼快？ 系啊。即系快啲读完啊嘛， 唔系，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咧，我唔系好知咧，即系其实我而家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大啦，系啦，即系始终都踏入三字头啦，咁就即系谂翻几年前咧，其实咧，即系好多时啲同学咧或者啲师弟师妹毕业咗之后咧。就會即係好憧憬咁翻香港做嘢啊，又會 plan 下啊幾年之後又點樣點樣啊嘛。但其實咧呢幾年咧，我係開始咧同啲細路講咧，屌唔好翻香港啦！翻香港你除非真係你屋企係超級有錢啦，即係有錢咧已經係唔得噶啦。而家要係超級有錢同埋係有特權，即係俾你打橫行啊，行李即係 或者好屋企好多樓收租唔怕嘅， 好多樓收 租咁樣嗰啲， 好多樓收係啊，即係即係係啊，但係即係你話譬如講緊係有少少錢，或者係 得幾層樓嗰啲就唔好諗啦， 係啦，即係講緊係有幾個 number 啦，或者幾間鋪啦，係啦，咁你先好諗啦。 係啊，有啲一棟棟嗰啲咯，咁樣就 OK 嘅 number 咯，係啦。 唔係而家你去嗰啲同濟啊、灣仔有啲咧，有啲家族咧都一棟棟咁收租嘅，知唔知啊？ 係我梗知啦，屌！ 好多好多都係喎，係做即係佢啲係擺喺 trust 度一路收租咁咯。 但係咧，即係你話如果係翻香港咧，你要真係要從一個好老土嘅香港嘅即係上進記啦，即係擔搭職場，即係你話做所謂 MT 啊嗰啲嘢咁上咧。如果你嘅人生目標就真係真係好穩定咁買一層樓係冇可能咯。我寧願你喺外國揼幾年石仔，你頭嗰幾年係 entry level 係好撚硬，人工好低，好多屎要食，但係你學到嘅嘢多好多。 唔係只學嘢嘅問題，而係你仲有機會，因為外國地方大，你可以即係嘗試唔同嘅區。 你就算銀行嚟講啊，你全部嘢第一步就係要做 teller 先，做幾年 teller 之後可以再試銀行入邊其他嘅嘢咯。 因為佢哋始終嘅公平呢個制度咧，就係、是有陣時唔係話淨係睇學歷嘅，即係睇你個人都有關係嘅。 你個人你覺得佢你邊一方面強？譬如你做 sales 強嘅話，咁你又可以做，你可以試行 sales 啊，試 institutional sales 啊，就算 B2B 啊， 即係佢有機會俾你咯。即係唔係話好似香港咁？哦，你 entry level 你係嗰樣嘢咧，就永遠入唔到去噶啦。 唔係你知 entry 咧，香港你講銀行，你有兩你 MT 都分兩隻咁啊，你係行 MT 同埋 headquarter MT 啊嘛。係 啊， 絕少人可以一行都入到 headquarter 噶嘛。 係啊係啊， 或者 back office 咁樣噶嘛。 係啊，佢哋根本係自己人立曬嗰啲位咯。 系啊，即 系我都系自己要识人咯。你本身有人喺入边就，或者你一系就 graduate trainee 入去咯。 你咪你香港银行 graduate trainee 都分两只 level 嘅，即系你银行嗰啲，唔系就系行，咪就系讲紧行 MT 同埋 corporate MT 咯。corporate MT 咧，你 corporate 嗰啲通常要识人嘅，你屋企冇，你唔系世家子弟，你好难嘅。 嗱，我个年代咧就系即系你，除非你系世家子弟或者真系即系即係皇親國戚世家子弟，而家咧我諗你哋香港人咧都入唔撚到去啦，個個俾曬 你 強國 LP 啊，俾曬啲 LP。 你根本佢你做唔到佢嗰個生意額噶嘛？ 唔係啊，你 入到去都望㗎，你做唔到佢嘅 target。 係啊，同埋佢請你屌嗰陣啊，美國嗰啲啲證監會嗰啲文件都披露咗啦，係請條友翻入嚟幫佢 翻自己啲家族啲嘢啫嘛。 係啊，唔係即係就算你唔好講 wealth management 啦，佢買你嘅關係，你唔係做 sales trading 嗰啲嘢唔緊要，你可以掕一扎人咁樣，或者買佢嘅關係網咁樣請你啫嘛。係啊，就係咁。所以你话普通香港仔，譬如你唔系真系屋企系超级富豪，我讲紧超级富豪系。 根本讲真，你银行嗰啲就系 sales 嚟噶啦。 系啊， 你冇关系，你冇 connection， 佢点会买？佢好多都系买账啫嘛，即系你咩 corporate 嗰啲。 你 corporate， 你借你喂借钱啊，出 LC 啊， 平時啲咁嘅 day and day day day to day banking 咁樣啫嘛， 係啊， 融資咁樣咯，係啦、 啊，你唔識人，你點搞呢啲嘢？ 咪就係咯，所以話即係譬如你屋 企，你唔會去到嗰個 level， 你唔會揾到嗰啲 connection 翻嚟啊嘛。問題係 你唔係 我俾你 graduate 你好叻，你 first on 你都冇嗰啲關係係咪先？ 咪就係咯，即係你識飛又好啊，條溝識轉彎都好啊，你唔係嗰個階層。 唔係有啲銀行咧會請你先嘅，但係你根本你做唔到條數，你到咁上下咧俾人踢走噶啦。 咪日俾説話你聽，你都覺得難頂啦。 係啊，係啊，係啊，根本即係而家個 environment 就係咁樣。係 啊， 全部講關係，即係你唔同以前點解咧？以前你九七前都仲有一班 expat， 你明啊？因為你九七前你仲有一班 expat 啊嘛。 嗯哼。 咁你譬如你做 bank 嘅，你有機會接觸到班 expat， 咁你仲有生意做。但系而家嗰啲強國土豪，你根本你唔會有機會接觸佢，同埋佢會睇唔起你。你唔係講佢啲北方土話。 唔係，屌，即係嗰班友以為西式嘅啫，所謂 networking 會融入到嗰度。屌，強國撚有 networking 呢支歌仔唱啊，咩種個細侄咁樣，即刻同我買幾多咁樣嘅，收皮啦，爬上去發緊夢啊！ 咪咯，即系所以咪话啦，你九七前你未有强国嘅，你仲有啲 expat 啊嘛，咁你可以黐 expat 攞生意啊嘛 ，expat 人工都好高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唔理啲嘢噶嘛。 啊，系啊系啊，佢唔理噶嘛，你啱倾，同埋你又帮佢搞掂，佢就算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嗰个你讲咁讲，你翻，我想问你，如果你翻去有咩可以做嚟噶？翻去，就算你话唔好讲银行啦，譬如有啲人可能做其他嘢，谂住我 I T 喎，而家咪搞创新初几嘛？ 咩创新？屌你唔好扮女王咧！创新初几？屌你唔好扮女王。 而家唔系搞咩创新科技啊？科技 创新初嗱，你知道我玩 startup 噶嘛？你知道我玩呢啲嘢噶嘛？我有做 startup 嗰啲嘢噶嘛？香港嘅生態係完全唔會 work 噶咯。你搞你即係你搞到咪好似高高 van 咁樣咯？我你唔死叫做有啲嘢咁，但係其實係sustain 唔到嘅，即係冇一個。 不過好似我睇過之前有幾間 IT company 咧，到最後都要去這個 Silicon Valley 揾 VC 喎，香港嘅喎。 其一啦，其一就要、你， 因為佢個 market 太細啊。 係啊，所以咪即係你 IT 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嘅 market 噶。 所以你 同埋你又入到中國噶嘛，佢監控噶嘛。 同埋好多你真係走去做呢一啲 startup 嘅人，佢根本就即係我唔會話呢啲反共嘅，但係覺得大陸呢一個 business model 嘅心知唔會 work 咯。因為即係你無啦啦，譬如阿里巴巴整一樣嘢係同你一模一樣嘅，咁咪懟死你咯。咁人哋以本商人啫嘛，你入去基本上你係嘥時間。 係啊係啊，同埋佢啲政策佢唔會蒲你㗎，你唔係佢自己人係咪先？ 係啊。 係啊，佢整啲政策已經搞死你啦，可以話你違法係咪先？ 係啊。 話你搞咩煽動咩咩咩咩嗰啲咩泄露國家機密咪都係入面噏嘅啫嘛，係咪先？ 你話翻香港仲有咩做？冇啊，冇嘢做嘅，好似我咁。 地產咧，地產冇做咩？你覺得？ 地產屌，而家樓市咁樣，同埋你地產其實又好講關係嘅啫嘛，係咪先？ 唔係喎，而家出口可能出口得喎，出口而家又升啊嘛。 有咩出口啊？香港 出口銀紙咯、 啊。你講出哦，你哦。你話做嗰啲啊，嗰啲都係我識保險教父個仔喎，同埋佢嗰扎人係一扎人跟住揾食喎，你係咪嗰個圈子啊？唔係就收皮咯，都係呢個問題咯。 我都係要揾圈子嘅問題。 係啊，都係呢個。 咁如果窮人喺度讀完個 degree 翻去都係食屎咯，咁講啊？ 做一個永遠都唔到數嘅 sales 咯，六個月俾人炒一次咯，係啊，使收皮噶，所以即係唔係極度有錢或者特權階級嘅話，留喺外國揼石仔算啦，揼幾年你揼五六年你就會，你係睇下 across 呢五六年，你睇下香港啲人開頭可能即係頭兩三年係 OK 嘅，之後啊越嚟越頹㗎啦，你信我啦，冇你即係呢啲係我觀察咗咁多年嘅小心得咯，係咯。 哦，但係唔係有啲人都要鳩速翻去嘅喎，話呢度悶嘅喎。 咁叫佢死。你即系 五年之後，可能你捱緊窮或者破咗產，你諗起我呢一番說話，你就會感謝點解有當年有啲人俾啲好善之人嘅 advice 你唔肯聽咁。 係啲僆仔唔會理啦，年青人啊嘛，好有胸懷大志，翻去創一番事噶嘛。有啲就諗住翻去開間咖啡咁噶嘛。 胸懷大志不如。 但係我知道有啲咧，諗住翻去胸懷大志啦，即係真係唔知點樣屋企窿咗嚿錢出嚟開咗間鋪之後咧，做得好咧，跟住啲人加租咯，咪懟冧咗你咯。 咩啊？ 啲僆佬好衰啊嘛，即係見到你做得好咧，係咁加租咁樣香港嗰啲，呢度都係咁啦，係啊。 所以算夠數啦，喺匿埋撐去攞幾年 experience 先算啦。你係即係。同埋咧，香港有樣嘢咧，就喺、是、應酬多，咩親戚啊問起你，咁你鳩梅咧，啲人啊俾説話你聽。 喂，同埋有樣嘢好搞笑，我知道有啲人咧，譬如喺呢度做咧啲好柒嘅工啦，譬如你做個 trainee 或者你做個 teller 咁啦，跟住你翻去你可以勁吹咧，或者點勁噶嘛喺外國。 係啊， 懶係英文勁咁咧。 但係，譬如喺香港你遇到我啲咁嘅人，咪撲街咯。 唔係，但係嗰啲 HR 好柒㗎嘛，好多。你蘇兩句英文話你外國畢業、外國做嘅嘢，佢就真係以為你英文好勁㗎嘛。 睇下你咩公司啦，大公司唔得嘅。係 嘛？中資嗰啲囉，可能得㗎。 唔 係，你夾到佢嗰啲。 中資問你有冇關係？冇啊 ，next。 咁啊系，喂，我唔好講笑，好多年前呢，我冇講過，好似我之前講過，我大家樂建工啊嘛。 建咩？ 大家樂咧請 tax accountant 啊嘛，好多年前噶啦。 跟住 我未嚟澳洲之前噶，跟住咧好正啊！答佢有答 questionnaire 要你填嘅，建工之前。 系啊。 跟住開頭啲問題好正常嘅，問你嗰啲 tax law 嗰啲嘅，即系問你香港 tax law 啊，中國嘅 tax law 啊。跟住咧越問越唔對路咯，到 questionnaire 填到最後嗰幾頁。 問咩？ 跟住問你你喺中國邊個省有關啊？ 唔出奇。 你係邊個省咁？我有冇搞錯？ 唔出奇啦，系咁啊， 好正喎、啊！跟住佢睇到我冇填，我真系唔知点填，因为我填，跟住佢都唔使见啦 ，on next 咁啦，好似。 唔系嗰阵我喺香港，我就算我走去 interview 啲interview 啲咩咧？啲其实都系叫跨国公司啦，但系佢香港嗰套 interview 制度好难顶咯，填表你填乜捻嘢表啫？我 resume 写咗喺度嘅。 系啊，好无聊啊，要填多次嘛。 所以我系，所以我 hea 算。我喺香港，我喺屋企 hea 睇。 唔系，即系咁讲，你即系点样？你而家如果你话十几廿年前嘅，你喺香港嘅，可能仲好风光，你都即系生活仲 OK。但系而家我睇翻啲旧同事咧，都喺度掂水咯。 我都话， 即系啲嘢好贵。 你仔女又大。 有啲唔生仔噶啦，已經有啲唔生仔噶啦，跟住佢哋冇買樓嗰啲又撲街啦，而家，即係啲嘢又好貴，你份糧又加人工又唔多，你交完租食完嘢，你係冇錢剩。 乾性。 係啊，有如果有舊嘢啲，有個仔嗰啲仲死仲慘，係啊。 所以千祈唔好翻。 系啊，即系唔系有啲人唔系咁谂嘅，或者有啲人觉得翻去北望神州噶嘛，唔好随咁谂噶嘛，即系听特首呼吁翻去噶嘛， 即系算罢咯。 系啊，嗰啲友唔识计数，你翻去你唔系净系出份粮，就算俾你搵，我俾你搵三皮啊四皮嘢好味啊？喂，你啲租你几多钱嚟啊？翻去 仲有应酬嗰笔咧？呢度冇应酬啫嘛，嗰度有啊嘛。 你翻去你。个 lunch 同人出街食一餐都唔平啦，而家。同埋，如果你赚咁多钱，你放工，你冇时间煮饭，又要出街食，好贵喎。 咪每日300蚊咁咯。 每日300蚊，你食嘢搭车成啊，都使你几皮嘢啦，系嘛？ 系啊， 即系冇钱剩嘅。你呢度虽然可能搵少好多，税又重，但系我屋企悭悭地，即系反而可能有钱剩。 所以千祈唔好翻香 港。但系有啲人咪咁谂嘅。 都话叫佢死啦，系。节目时间差唔多。 O K， 好啦， 下次再见啦。咁咧，其实咧台即系点解做呢个 bonus 环节咧？就系台长琴晚喺普罗奥楼之友嗰度咧，咁就 post 咗篇文章啦，就系关于点解其实最近网上都流传呢排雪梨夜晚嗰个 日落嗰个天咧就特别靓咁样啦。咁点解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咧雪梨都有萧山嘅。咁其实点解雪梨都有萧山咧？咁其实咧呢个萧山咧就唔系好似加拿大咁样咧，好惨咁样就山火啦。其实雪梨个萧山就系、是、正如之前另外一个节目啦，风人院所讲啦，就系、是、人为走去烧一啲树啊。咁就令到佢唔會喺夏天啊、冬天嗰陣就著火咁樣啦，就即係佢寧願燒乾燒淨嚟令到譬如真係有山火嘅話，就冇乜嘢燒 ，instead of 譬如係啦，即係譬如有山火咁就燒都燒唔掂咁樣啦。咁其實即係上個禮拜雪梨咧，依家煙霧瀰漫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叫做天文台已經話，如果有呼吸道疾病啊、老弱婦孺啊，就唔好喺室外活動或者做劇烈運動咁樣啦。咁其實咧，即係我今朝起身咧，就覺得咧就有一陣燒嘢嘅味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有煙霧瀰漫啊，同埋我係咁咳啊，係咁打一次咁樣咧，原來咧。喺五月咧，呢、這個叫做咧，喺新南威爾士州啊 ，New South Wales 啊，啲唔同嘅森林咧都有燒山嘅嘢出現嘅。咁呢啲燒山嘅嘢邊個做啦？有啲咧就係、是、政府做啦。咁因為我哋有一樣嘢就叫 Rural Fire Service 啦，就係、是、喺一啲叫做非城市地方啊、鄉村地方嘅滅火隊咁樣啦。好多時呢啲人咧都係義務嘅，即係我哋之前總理咧 Tony Abbott 咧，其實都係 Rural Fire Service 嘅一員嘅。咁佢都有 Fire and Rescue New South Wales 啊，同埋一啲郊野公园嘅管理局啊，例如 Forest Corpor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啊、New South Wales National Park and Wildlife Service、Rural Fire Service 诸如此类咁样啦。咁其实咧，原来佢仲有私人嘅烧山嘅，咁即系啲私人土地度烧晒啲树，咁就冇咁多嘢烧着咁样啦。系啦，咁即系其实譬如如果你哋喺度睇点解雪梨呢排日落嗰个天咁靓咧，咁就即系可以话系好事，亦都可以话唔好嘅事啦。但系唔好嘅事就系、是、我把声好唔掂啦，同我系咁咳系咁成啦，系啦，咁就系啦 ，bonus 时间做到咁多，咁就两个礼拜之后见啦，多谢收听，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